三三，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秋悲。什么是秋悲呢？进入到秋天以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发生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有些人说呀，我可能看到秋天的萧瑟的景象，就会心生凄凉之感。还有的朋友说，哎呀，秋天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打不起精神。更有些朋友说呢，哎呀，我有些哀伤的情绪，有些忧愁之感。那么这些现象啊，有可能就是秋悲。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请专家和您说一说，到底什么是秋悲，秋悲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呢？那么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赵凯维女士。赵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那么赵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要请教您几个问题。我们都说呀，秋天的时候呢，万里悲秋常作客。我们所说的悲秋，什么是悲秋呢？秋天来了，情绪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么我们中医啊，又非常的注重情志养生这方面的内容啊，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都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悲秋。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其实秋天来了，我们的身体的情绪还是会发生变化的。首先大家也就感知到了，这个季节一来，白天就会变短了，天气也会很干燥，同时呢，日照的时间也会变短。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忽然觉得我们的情绪好像感冒了一样，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说情绪有疲软的这种表现。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秋天我们凋零，一些触景生情，还有的时候就是莫名的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低落，苦闷悲观。那么这些情绪来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把这些情绪呢给它起了一些名字，叫情绪感冒、情绪疲软。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它还叫悲秋。那么秋天为什么会有悲秋的情绪呢？尤其是我们的老年人，其实情绪的变化它也是我们人体对适应自然的调节。那老年人往往呢，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更容易发生悲秋。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原因的，我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一方面呢，就是触景生情，悲秋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可以说在这个季节都容易发生。您刚才也引用了一首唐诗，在我们古代呢，很多的文人墨客呢，也都在渲染悲秋的情感。我们老年人呢，他的生活阅历是非常丰富的。那么秋天呢，就是很多东西都接近枯萎了，所以有的时候呢，难免会触景生情，联系到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历，然后感慨。感慨我们的一些衰老，包括我们的迟暮之年嘛，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情感。那么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和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生理特点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呢也有经典，就是《黄帝内经》，在《灵枢经》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说我们60岁，那心气始衰，就是苦忧悲。 可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气血方面会有一些衰弱，那么从生理结构上来说，这种情感可能也更容易发生，那这是两方面的内容的情况。那么我们老年人呢，其实他对秋冬季节这个气温还是非常的敏感的，就是和老年人的这个生理特点有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受外界干扰容易敏感的这个时期呢，它就会引发内在的一些内分泌的变化，从而导致这样的情绪的低落，或者说注意力的不集中，有的时候呢甚至还有一些像失眠、心慌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尤其是霜降以后，所以我们更应该谨防悲秋来伤害我们的身体。那什么是悲秋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定义的，就叫悲秋综合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悲秋综合征是怎么回事。悲秋综合征呢，它其实多指的是在咱们秋天这个特定的季节，因景色的这种萧瑟而使人产生了像您刚才说的情绪的苦闷，这种凄凉之感，有的时候呢甚至会伴有焦虑和抑郁。那么呢，它的主要表现呢也是常常以情绪的低落、忧伤、悲观，有的时候还有食欲、睡眠质量下降这样一些表现为主的这种综合征。 我们说不光是中老年人可能会有这种悲秋的情绪上面的变化，可能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我们说这个悲秋和我们抑郁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如果一旦因为悲秋而引发了情感上的这种障碍，或者相对的出现很严重的症状，那就特别不好了。其实我们中医它非常的强调整体观，大家可能也特别的知道，因为现在获取知识的途径非常之多，就是我们中医呢他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是我们的生命活动和我们的自然界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中医呢有五行学说，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了解，金木水火土， 对 我们有五脏，肝心脾肺肾，我们还有五志，也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情志养生。那么五志都有哪几种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怒喜思悲恐五种情绪的变化。那五行、五志、五脏都和季节其实是相对应的。那我们的秋天呢，在我们中医这里呢就认为我们秋季是应肺的，那悲呢是为肺所主的，所以在秋天呢秋雨连绵，那么就容易产生这种悲伤的情绪。就像您说的，那究竟悲秋和抑郁有没有什么相关性呢？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项数据吧。咱们看一组数据，就是有一项调查呢，它是这样显示的，就是当悲秋发生的时候呢，还是大约像61%左右的人，其实他会有像头痛或偏头痛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体现，还有46%的人呢会出现失眠，那么有27%左右的人呢会出现刚才您谈到的抑郁。其实悲秋它初期的一些症状呢，很多的时候和神经衰弱这样的一些表现有关系，可能像哎，我睡得有点不好，有轻微的头痛，或者时常呢有点烦躁不安。那如果这些症状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或是自行就缓解了，这样就构不成疾病，这样也谈不上接下来我们说的这抑郁的这种状态。那如果这个症状持续时间比较长呢，可能就还是要需要进行一定的心理干预，或者是我们来对症的进行一些治疗。那如果呢我们这种烦躁的情绪持续的时间过长了，比如说超过3个多月，或者是有严重的这种抑郁的情况存在，那我们就必须要重视，要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了。抑郁它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但是说长期的严重抑郁，他的情感这种障碍是和我们刚才说的不能自行的缓解，时常困扰在里面，或者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一些鉴定的，或者说原来就有一些原发的这种抑郁史，这样的可能是应该是能够好鉴别的。所以刚才提到抑郁呢，那么我们老年人呢更加要注意，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的抑郁症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为什么说老年人抑郁会忽视呢？那在聊这个之前呢，我还是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经常说或口语化的说老年抑郁症，那它究竟是和青年的这个有什么区别没有，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其实老年期的这个抑郁症呢，它多指的是还是发生于老年期的有临床抑郁症状更为显著或者是持续病程时间更长的这么一个抑郁症，当然是我们这个个体的特点老年期发。那么同时呢，它还强调一些临床上的抑郁症状更为显著并且持续时间更长。其实它的一些基本特点和诊断标准和一般的中青年人是相似的，但是老年人的这个还是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首先来说，它有一些不典型性，因为很多老年朋友的症状呢，它是比较隐匿和不典型的。因为老年人正常的心理特征呢，它多半都会有一些忧郁、孤独或者是空虚，也会伴有一定的睡眠障碍。所以说这些情况呢，可能会和这个抑郁症有一些真假难辨，让我们觉得到底是我的心理特点呀，我的情绪的特点，还是说当究竟有抑郁症了，就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它带有焦虑，就是一般呢老年期的这个抑郁症带有焦虑，那么这个特点呢就容易和老年期的这种焦虑症，这是两个疾病还是有一些要鉴别的。那第三个就是容易产生妄想，很多老年期的抑郁症的朋友呢，他容易产生一些妄想，比如说就觉得自己非常的贫穷，怀疑自己生病了，就是生不同的病，还有一些就是有被害的这种妄想，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另外呢，就是一个共存性，我总结是一个共存性，就是因为在老年时期它突出的特点，老年人他的躯体的罹患的疾病可能有一些基础疾病了，那么同时呢，那抑郁可能和躯体的其他疾病是同时存在的，所以这样就增加了一些治疗上的难度。那基于以上的这些特点呢，所以它就有特殊性了，也就是说在用药上来说是有挑战的，就怎么样来合理用药，这是老年期抑郁症的可能的一些特点。那刚才又和您聊了说它容易被忽视，因为我们刚才也谈了，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他正常的心理特征就是孤独、空虚、睡眠和障碍，那为什么除此以外是不是因为它不典型就容易被隐匿呢？我还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哪几方面的因素会值得大家注意和警惕。就是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啊，因为就像您说的，其实抑郁症在咱们现代社会是一种通病了，可以说现代社会节奏太快了，那老年人有一些抑郁症就是得不到及时的一些治疗。那有一些相关的数据就显示了，其实在患抑郁症的一些老年朋友中呢，大约有5%的人他是能够独立和健康的生活的，还有15%左右的老年人呢，他的病情就趋于一种慢性化、慢性的这种常态了。有20%以上的老年人其实他常常会有一种轻生的这种想法，尤其是有些老年人长期被肿瘤或者其他一些慢性疾病困扰，那么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这是一项调查数据的一个显示。那样从也是从某种程度上来提示我们是有一些因素的。然后一方面是我们刚才讲了老年人的生理特点，还有分享的这个数据，那么从这组数据中其实也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呢它被忽视是存在认知的误区的，就是常常被认为这个抑郁它可能就是单纯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变化。刚刚您也问我了，它到底是情绪上的区别呀还是抑郁呀，它有的时候呢单纯的把有归于情绪上的一个变化，或者认为它就是衰老的一部分，就是老了嘛，难免会有或多或少的情绪上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认知的误区。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受疾病的一个困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年人罹患慢性病的概率也都是增加的，很多像糖尿病啊、冠心病、骨关节疾病，那这些疾病中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老年朋友就患几种疾病，就是多疾病共患，那么这些病的病程都非常的长，也常常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难免就会生出像心情低落或者是无奈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还有一些疾病比如像帕金森还有一些痴呆呢，它常常呢也会引发像乏力、睡眠障碍以及注意力困难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和抑郁症有的时候是引发部分类似的症状，那这样的话呢就有的时候就难以和这个区分，究竟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是因为本身的这些躯体的疾病而导致了这相关的症状，还是我们已经患了抑郁症，这是一方面疾病的困扰。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需要规律的服用一种或者是几种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呢在治疗躯体疾病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带来相应的抑郁症症状的发生或者是加重，一方面是引发，有可能会加重它的发生，那这是 药物的一个因素。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是老年人常常被一些非常不舒服的症状困扰。那么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掩盖了我们所说的抑郁的症状。就是哪些不舒服呢？比如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常常有持续性的一个疲劳，或者是无缘无故的体重就下降的非常的明显，还有的就是说他的睡眠节律是有障碍的。那么这些情况呢，常常是老年人关注的重点。他认为，哎，我可能就是这些不舒服，但我并非是抑郁本身，也有可能呢，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就导致老年朋友的抑郁症还是容易被忽视的，大体是这么情况。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赵老师，刚才您说了很多的年轻人、老年人，他们悲秋之后会产生的一些症状，如果我们有了这些症状之后，或者是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哎，秋天了，我心情一低落了，我一不爱跟人交往了，我不喜欢说话了，我也不愿意运动了，等等这种情况。中医上边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文化和非常多的中医的小妙方都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和恢复。 那下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中医有哪些预防悲秋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理念。首先来说呢，我们中医是非常强调情志调养的。那么在预防悲秋上来说，我给大家分享第一点是学会养心。咱们也有句俗话，就是心无其心，百病无生，其实它是有非常多的人生哲学的。其实我们中医呢，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也就是说，我们呢要保持一个情绪的平和，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养心，《黄帝内经·素问》中它有四气调神大论，其实它对每一个季节的一些养生，它的理念方法都给我们以很好的指导。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它也有一个总的原则，它是这样讲的：使之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古代的原文呢，其实它给我们解读来说，也是让我们来注意心理的一个调理，又保持我们乐观豁达的心境。那这是总的原则。比如像您说的，我可能不想和朋友交流了，其实我还是鼓励大家，一方面我们保持淡泊宁静的心境，还是多出去走走，因为多晒晒太阳对身体是很好的。现代医学有一些研究呢，就是日照对于睡眠呀，对于情绪的调整都是有一些帮助。那我们多晒着太阳，和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谈得来的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小伙伴，还有我们值得信赖的亲人，大家多聊聊，结伴的游玩，去郊野看一看，欣赏美景，其实这样的话都有利于我们心境的一个打开，这个心情就豁然开朗了。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利于缓解或者消散我们的这种悲秋的情绪。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要重视我们的养肝和护肺。因为我们刚刚也谈了，秋季是应肺的，刚刚和朋友们交流了，肺是主悲，肺在志是为悲的，就是说这种情绪都和肺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长期的这种悲伤或者是心情的这种抑郁，那么就容易导致肝气郁结。朋友们也都可能非常的了解这个词啊，肝郁气滞，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导致我们躯体产生不舒服了。所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五脏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个季节呢，我们一方面注意情志的调养，同时呢要加强养肝和护肺。希望大家适度的来进行一个体育的锻炼，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体育方式。因为我们老年朋友他的体质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可能强健一些，有的人衰弱一些，但是选择适合自己体育的运动 动方式来加强体育的锻炼，一方面有强身健体，另一方面呢也是形神供养，这是我们中医强调的，动则强身，那静则养神，而神藏养好了神，那自然呢这些情志情感上也容易预防不良的一个情绪。分年龄段呢，我想给大家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对于我们青年朋友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选择尽量的来接触大自然，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一方面呢是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另外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晒晒太阳，这样的话都有利于我们对情绪的调节。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户外的散步、跑步、爬爬山、登高望远。其实我们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古人一些养生家是有很多这方面的怡情养生养性的实践的。你像杜甫说的这个登高，其实他这首诗就是登高嘛。那古人呢，很多养生家喜欢登高望远。那在这个季节呢，秋色也是非常宜人的，希望大家多多的来进行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那么我们一些青年的老年人呢，我也建议大家出去走一走，但是不要进行特别剧烈的一些活动，因为视自己的身体情况而言，比如说太高的山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攀爬，或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舒缓的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当然在家人的陪同下也可以适当的登高望远，进行一些有益的体育的锻炼，将秋色尽收眼底，心情肯定是豁然开朗的，还能够加强亲人之间的联系和亲情的这共鸣，都是有良好的体验的。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的老年人可能受我们一些疾病啊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走出来是有一定困难的，或者说接触更深处的大自然有一定的困难，我建议大家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怡情养性的方式，比如我们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点，我们可以养养花、种种草，有的老年朋友喜欢养养小鱼、小金鱼、各种鱼，这些都可以转移一下我们的注意力。还有一些特别适合老年朋友的，像一些书法、绘画，很多可能我们在电视上也能够获得一些教程，或者有我们家人了获得一些教程，我们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点，或者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我看见很多老年朋友喜欢学一些葫芦丝，就是在我周围的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会自发的学一项乐器，然后演奏起来，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兴趣爱好点，同时也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还有一些像编织这样的力所能及的，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爱好选一个爱好点，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的话呢也有利于怡情养性，驱赶不良情绪。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养肝养肺的一些方法呀？其实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养生的一个小茶饮，是非常之简便的，菊花、玫瑰和麦芽三种来组成。菊花和玫瑰花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做门诊的时候也是很多老朋友过来说，我要开点玫瑰花，开点菊花，可能大家随着大家对养生知识的普及，就是这一类家里都比较常备，或者在茶叶店里也可以购到。那么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茶饮呢，它就有这三个药物来组成，那么大家可以选白菊花，有清肝明目的作用，白菊花5克，玫瑰花4克，炒麦芽可以选10克，或者是有的时候在超市中可以买得到的成品的大麦茶选半包，这样搭配在一起，就是放在茶杯中用开水来焖一焖，大概3到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饮用了。我推荐大家的这款茶饮呢，是因为如果情绪不良，那长期的有一种抑郁不欢的状态，可能会导致肝郁气滞，那么肝郁气滞久了以后呢，可能会化火，就像您说的哎呦上火了，那么这款茶饮呢，它就有一些清热降火，可以明目，像您说的可能一些中青年的朋友也面临着这些的困扰，那么长期的用眼或者是加之这种不良情绪，可能也会有火，那么这款茶饮呢对大家都是比较适合的，就是适合肝郁不舒的这样一个人群，希望大家试一试。 好，非常的感谢赵老师啊。那么今天呢，赵老师主要为朋友们介绍的是悲秋啊，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情绪上面的危害。秋天了，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我们情绪方面的一些调节。我们说了，我们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这是更重要的。好，非常的感谢赵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我还想借用一句诗词来结束这期的节目，自古悲秋多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